久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，因相识而陌生，只凭一个身影，午夜梦回，只为一种感觉，驰骋心间。嗨，我是李默，我和你素未谋面，你和他也不曾相识，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，爱上他们的吟唱，爱上他们的气息。只爱陌生人，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 冥冥之中你就在我左右，跟着我呼吸，看我一举和一动。夏日午后，你随着阳光出现在我窗口，转身要看你，你却溜走。匆忙之中，你又越过了我，熟悉的香味，飞舞蔓延半空中。镜子里头看到你悄悄化成另一个我，闭上了眼睛，你在心中。是不是爱上了你从来没停过，爱越久情越浓。是不是离开了你根本是个错，错一层又如何。冥冥之中你就是属于我，我拥有了你，在我人生睡梦中。夏日午后你随着阳光出现在我窗口，静静看着我说你爱我。深睡梦中，夏日午后你随着阳光出现在我窗口，静静看着我说你爱我。你爱我，你爱我，你爱我，你爱我，